第1726章，有幸遇到你。星星，一支不可思议的队伍，荣耀第十赛季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新科冠军。职业选手们纷纷起身，衷心地鼓着掌。这个时候唯有祝福，还去讨论什么技战术，实在有些煞风景。但是叶修最终那 6.5 秒的连续补刀也实在有些太惊天动地，让人不得不动容。但偏偏的现场最终没有给出这一瞬的技术统计，甚至没有在电子大屏幕上将这经典的一幕多做重现。毕竟这里是轮回的主场，出于私心，绝大多数时候都会照顾主场方面的情绪，稍后还要在这里为星星颁奖，已经够添堵了，其他伤口上撒盐的呈现就能省则省吧。这最终一幕是经典，但在这个现场，绝大多数人一点都不想看。现场没有，但是电视转播毫无这种顾忌， 6.5 秒被反复循环重放着，仿佛无论多久都不会腻似的。这 6.5 秒的技术统计更是早被计算出来。让人最为好奇，最为关心的当然是这 6.5 秒里叶修的手速，到底得是多快的操作才能实现如此密度，如此变化的攻击。 APM 764， 这是技术统计的最终结果。现场虽然没有呈现，但是职业选手自有各种渠道拿到统计。 这还算是人吗？ 一群在普通玩家眼中本就非人的家伙，最终对叶修开始了这家伙不是人的疯狂吐槽。相比起其他人的惊讶，翼展的几位多少有点心理准备，尤其是孙哲平。他在星星和叶修并肩战斗过，对散人君莫笑的驾驭有着更多的接触和了解，再加上经验丰富，叶修那 6.5 秒的操作他看在眼里后，对叶修的手速就有了大概的估量，最终的技术统计终于验证了他的判断。即便如此，也并不代表他不惊讶，但是更多的还是佩服。764的 APM，这在叶修的职业生涯中都是第一次出现，就算除散人以外的职业没有这么大的操作空间，但是任谁也知道，这是一次对极限的超越，这是一次不可复制的爆发。一个已经是职业生涯末期的老家伙，是靠着怎样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实现对所有人包括对自己的超越？叶修此时此刻所有人心目中无可争议的主角。现场已经开始了颁奖布置，所有人都在盯着叶修的比赛席，等待着他什么时候走出来去登上讲台。场馆内的喧闹被比赛席的隔音系统很好地分割着，摘下耳机之后，整个世界都是宁静的。 赢了，终于赢了。 时隔多年，再次品尝到冠军的滋味，轻松愉悦，更重要的是满足。是的，没有什么是比胜利，比冠军更能让叶修觉得满足了。此时的他安坐在座位上，享受着这份彻底的宁静，享受着这份最大的满足。他下意识的就想来一根烟，可是摸着口袋时，他反应过来，今非昔比了，今日的比赛席里哪里还抽得了烟，自动灭火器分分钟就得把它给扑灭了。 太久没夺冠，都赶不上时代的变化了， 叶修自嘲地想着。七年，时隔七年，七年前的荣耀联盟各方面的条件都远比现在落后，规矩也还在一步一步的完善中。那个时候赛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，尤其夺冠之后的那一根简直就是最美妙的放松。他 看是现在。没办法了，先出去吧。叶修起身，终于走出了比赛席。灯光，无数灯光早就等着这一刻了，在叶修比赛席门外的一瞬间，就迅速聚集过来，聚集到叶修的身上。场馆内一片喧闹，尖叫、掌声，虽是客场，但星星粉丝们掀起了足够的热潮。当叶修走出比赛席后，这一切达到了顶点。现场灯光聚集于他，星星的粉丝为他欢呼，轮回的粉丝也纷纷献上掌声。 老大， 包子飞奔过来，星星的其他选手都已经走出了比赛席，原本坐在场边选手席的几位也都已经纷纷来到了场上。冠军，久违的感觉。但这种场面却是叶修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。他拥有无比丰富的比赛经验，他拥有联盟最多的总冠军，但是他还从来没有和队友一起在赛后直接欢庆过，他还从来没有直接接受过颁奖。在家世的岁月，他总是神秘低调地默默到场，默默比赛，然后默默离开。十年，第四次总冠军，叶修这才第一次直接站在万众瞩目之下的接受所有的光环和祝福。星星的队员们互相击掌拥抱，有哭的，有笑的，可这种时候无论再失态也会得到人们的原谅，做出任何举动也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难堪。轮回的队员则在另一端默默地列队完毕，星星的欢乐是他们的苦涩，但他们依旧如此站着，没有离场，也没有打扰星星的庆祝。他们输掉了这场比赛，输掉了整个赛季，输掉了他们险些建立起来的轮回王朝，但是他们依旧没有输了风度。 恭喜！ 最终，他们握着星星的手，以失败者的身份送上祝福，然后离开。他们是这里的主人，但此时不是这里的主角。颁奖典礼在轮回离场后终于布置完毕，场地正中架起了领奖台，星星的队员们一个一个地登上了讲台。联盟主席冯宪军在礼仪小姐的引领下走上台来，满面春风。 了不起啊，真的了不起。 冯宪军对星星的每一位选手都发出如此的称赞，将象征着冠军身份的总冠军戒指交到每个人的手中。 用词频繁了点啊。 结果到叶修时遭到无情指出。冯宪军用力拍了拍叶修，用词是频繁了点，但确实出于真心。冯宪军觉得这个词儿就是对星星还有星星每一位选手最好的总结。 你最了不起， 他对叶修说着，将属于叶修的那枚冠军戒指交给了他，第四枚。十位选手，十枚总冠军戒指，再然后象征着整体属于全队的镌刻有第十赛季字样，就在刚刚更是添加上去星星队名的冠军奖杯终于也是送上了台。场边陈果好容易止住的眼泪顿时又决堤了，他不属于选手，自然不会站到领奖台上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遗憾，他已经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生赢家。此时他脑海中盘旋的不是冠军星星未来的宏伟蓝图，他所想到的都是过去，属于星星的过去。那个雪夜普普通通走入星星网吧的家伙，那个用着他的竹烟侠40多秒击败连胜了他52局的对手，并表示手冻僵了所以有些慢的家伙，那个貌似是有一点严肃对着他说其实我就是叶秋的家伙，就是这个家伙，从荣耀网游的一个新区，用着一个全新的角色，从零开始了他的荣耀征程，征副本记录，周旋于各大俱乐部工会的追杀， 组建星星工会，拾荒，当卧底，抢野兔 BOSS， 拼活动，再到报名挑战赛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决赛击败家世，冲入联赛，再到职业赛，从常规赛杀进季后赛，单人赛未封一败，最终战 6.5 秒捕杀轮回最强三人组，率领星星屹立在荣耀之巅。这两年多来的从无到有，这两年多来的点点滴滴，陈国切身参与虽不多，但却历历在目，没有人能比他更清楚叶修的辛苦，没有人能比他更懂得叶修的付出。而现在，他所做的一切终于收到回报。总冠军，这是他当之无愧的最好的嘉奖。而陈果，他觉得他很有幸，有幸在那个雪夜，叶修走进了他的网吧。有幸在那个雪夜，他收留了走进网吧的叶修。星星的一切就是从那一天开始。有幸在那一天遇到你，最了不起的你。